界再多拒绝，你的笑容最美。自己每段感情都有难完成绩，付出相信勇敢旅行，才让一个晚的你更美丽。整座城市的安慰，熄灯陪你失眠，只点燃这一张月光，错过谎言，虚伪狼狈都为你背，任性点无所谓。整座城市的安慰，安静听你后悔，送上一抹温柔的风，温热你眼泪。别怕时间再多拒绝，你的笑容最美。 这首歌叫《整座城市的安慰》，此刻我想把这一切带给你。我们终于明白，今生能陪在身边的人不是他。甘心还不放心，偶尔还会像傻瓜一样去想，今后谁来照顾我，谁配照顾我，可结果呢？ 空荡的街景，想找个人放感情，做这种决定是寂寞与自己有的 在这里等你，那是一种内心永远不会消失的温暖。是不是爱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一生只此一次。来，我们做个了结吧，用这些歌，用这些别人的故事。 他给他一个吻，然后就害怕这女人弄假成真。他看不起他的忠贞，才故意让他慢慢等，看得我眼睁睁。很多人只因为同时爱很多人，互相平衡。他要让他心灰意冷，在心安理得找别人，避免一场战争。 喜欢他的时候，心里疼得撕心裂肺，因为我没有办法追他， 想他的无数个不眠的夜晚，想他所以喝下了无数的啤酒，但依然克制不了我对他的喜欢。一想到之后陪在他身边的不是我，我心就碎了。 离不开的却离开，抓不住想抓的爱，怪自己活该。我的未来你不来，我的故事很无奈，我注定失败。在我心里打了四结，帮助孤单，在我的世界，你带走的快乐，我没了知觉，一个人面对。却伤害，空白以后才明白，原来这是爱。你的心我只能猜，你的爱我被淘汰，我注定悲哀。 yeah, yeah, 我们的对话你悄悄离了线，眼睛后断了线，你在线的那边那么遥远，你说再见宣判了终点，你在我心里打了世界，心里打了四结，帮助孤单，在我的世界找不到你的我，已失去一切，我们的爱已无法妥协，你打了四结， 叫死结。听完之后，我相信他慢慢的松开了。我是吴周彤，这里是好想和你说，我们待会儿见。 刚有一阵微风吹过来，觉得好凉快，手指刚好被吹了一下，傻傻的对白，我躺在树下给你解答，天上的星星那颗最亮最亮，每个晴天的下午我们都去哪儿看书，邻居家后

遇到你这样的人，落下了累累伤痕，人不会耗尽青春。 都是希望，一切又都是假象。唯一的事实是你们曾经相爱过，于是你就经常拿着宝贵的东西来骗自己。可这句话是真的，替我好好照顾他。 走不完的长巷，原来也就那么长，跑不完的操场，原来笑成这样。时间的手翻云覆雨了什么，从我手中夺走了什么。16岁的夕阳美得像我们一样，边走边唱，天真浪漫勇敢，以为能走到远方。我们曾相爱，想到就心酸。 做到的你要可以，他那么挑剔，你一定要经得起考验，特别是异性和时间。 会被爱囚禁，忘了还有意义。 都不配说声来世老你。但是你让我不想再逃离，把疲倦还有自己丢进你怀里。梦最大的人啊，总有最矛盾的心，所以祈求红粉也是知己。最懂我的人来我多柔情，谁料到伤我也多彻底有多绝情。我要命的再强大的人啊，总有致命的死穴。 这首歌叫《一眼一生》，在微信上这位朋友叫龙龙，他讲刚开始的时候仍然没有接受现实，后来发现他和另一个共同的女生朋友在一起了，之前就觉得他们之间有些猫腻，可我像傻子一样选择相信他，庆幸爱莫大于心死，接受了很大的刺激反而很快的放下了， 就是阴影面积有点大，时常觉得恶心。 其实他做的坏事我们都懂，没有什么不同，眼光闪烁，暧昧流动，闭上眼当作听说。其实别人的招数我们都懂，没有什么不同，故作软弱，撒娇害羞，只是有一点别扭。傻瓜也许单纯的多，爱的没那么做作，爱上了我不保留。傻瓜，我们都一样，被爱情伤了又伤，相信这个他不一样，却又再一次受伤。傻瓜，我们都一样，受了伤却不投降，相信付出会有代价，代价只是一句傻瓜。 在一起时他已经不再要求你什么了，你也不能欺负他，坚持到你出现，他失去了太多东西，为你妥协你要知恩图报，所以替我照顾他。守护并不非得在一起，另一种守护会更持久。别害怕，这不是回忆，而是一生的会意和悔意。谢谢你替我好好照顾他。 望着月光是一场梦吗？就这样吧，是不是很傻？